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孩子作业错得太多怎么办？孩的爸，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了？ 我说叫你监督孩子写作业啊，你怎么背着我又看手机啊？ 那不是，那孩子有主观能动性啊，还监督，另外那监督对孩子不好。 哎呦，你没看看你儿子的作业啊，最近错题连篇的，再不监督点儿就出大问题了。 那得讲究方法呀，老师在一边监督啊，那孩子累还没有效果。 我说你这个就是啊，荒谬理论。 得，我说不过你，咱们呢听 AI 专家怎么说吧。 我是 AI 专家，刚才爸爸说的对。 你看，专家就是专家，你听见没有？ 那孩子这个错题这么多，就放任不管了吗？专家？ 那当然不行，但要讲究方法。 哦，您快给我们说说方法。 要用孩子接受起来容易的方法，一共三招。一，先找出做得好的地方，先正向鼓励下，这个字写得挺工整的啊，这几道题都对了呢。其实孩子心里知道自己作业可能不好，已经建立起心理防御线，准备接受你的炮火，而且准备跟你杠，结果他的一切准备没用途了，也许他在想，老爸居然没说我。 哦，先正面鼓励。 二，千万别帮他直接说方法，可以明确指出错了，但是千万别指责孩子，或者直接说解题方法，因为这样会给孩子消极的心理暗示。 哎呦，还不能指责他。 三，可以不用一直陪着，走出房间喝杯茶，看看手机都行，跟孩子说做完了给你检查就行，遇到问题先保留着，做完了一起来喊爸爸或妈妈帮忙检查。 哦，中间还要溜达出去。行，专家，您这几招啊可真是有方法啊，我们受教了。 哎，感谢专家，我今后啊就按照您说的做。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高校陆续发布国庆假期放假安排，为响应国家就地过节号召，许多高校陆续发布国庆假期放假通知，对假期及教学安排进行了相应调整。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庆假期自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缩短假期到3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放假10天。 眼科专家建议3岁以下儿童尽量不使用电子产品。关于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作用以及低龄儿童近视防控，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李丽表示，0到6岁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预防近视方面。一般在3岁时，如果有175度到200度的远视属于正常，如果在6岁还有125到150度的远视，8岁有75到100度的远视，这样就可以延缓孩子出现近视甚至不出现近视，可以明显降低近视发生率，同时也可以使发生高度远视的几率大大降低。那如何预防近视呢？专家建议低龄儿童由家长给孩子读绘本，3岁以下的儿童尽量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如果说3到6岁儿童非要使用电子产品的话，一定要控制使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6岁以下每次不超过15分钟。另外也要注意，学龄儿童要牢记20/20/20这个用眼规则，让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持更多的远视储备量，延缓他们出现近视的年龄，减少近视的出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来了，这部剧是我们最熟悉的安徒生童话之一了。那个在除夕夜的风雪当中，赤着脚怀抱希望倔强地卖着火柴的小女孩，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人。本剧将小女孩在除夕那天努力卖火柴却一无所获的过程，用安徒生童话中的践踏面包的女孩、老路灯、孩子画、祖母、废物等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和其中一些故事情节，同小女孩卖火柴的故事生动地编织在一起，最后将小女孩绝望之中画出的几次火柴推向高潮。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13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来了，神秘的水底世界、水下孤儿托儿所、只会教八以内算术的螃蟹大叔和可怕的大黑鱼，这就是呼噜与哈欠新的历险经历。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湖里，和小蝌蚪一起找寻他的妈妈。呼噜变成了一只乌龟，而哈欠也变成了一条小鱼，他们的性格也随之变得古怪起来。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30号和31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双减政策落地后，越来越多的北京中小学生涌入了运动场馆，报名参加体能、跳绳、排球、篮球、足球、游泳等训练。多重因素利好下，北京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骤然升温，不少体育场馆一到周末常常爆满。运动替代了补习班，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给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项目？怎样培养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好少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那么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啊，现在家长呢是更换了思路啊，认为身体素质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对此呢也给孩子报名了一些体育体能的培训班。那首先啊，您怎么看家长开始越来越注重孩子的体能和身体素质呢？ 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一个可喜的变化。那么对过去呢，我们很多家长只看重语数外这样一些学科的考试成绩，事实上呢，在一定的程度上损伤了孩子的身体，除了这个近视眼的增加，还有这个体这个肥胖的，还有这个心这个功能呢，还各种功能的 这种相对来讲没有正常的发育，这都是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重视家长进一步的重视这样一个体育，重视体能，这个让孩子呢有更好的身体来应对学习，应对挑战，应对他未来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是的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我们看啊，其实现在的这种体能培训机构呀也迎来了一个生机。据了解呢，北京的体能课报名数呢比去年翻番了，而且呢机构人员说呀，这个课程会重点训练孩子的跑跳爬等等这些基础的体育要领啊，一节课60分钟，运动量也很大也能锻炼小朋友的意志力。那您怎么看啊，体能类机构的这种火爆，这种抢爆体能班的这种情况，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呢？ 对这件事我认为要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重视身体向这个方向转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又避免简单的把这个身体素养包括健体啊当成一个锦标赛。那么身体健康本身呢，它跟我们这个是不是培训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它不是那个正相关的，并不是说你培训的越多身体越好，而是说你平常是不是真正的注意一些卫生，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安排户外活动，这个有效的去保障自己的各种体能能够有这个运用的这个机会，就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来使自己更健康。比方讲你的平衡感，那么你平常呢你多运用，它可能平衡感就增强了，你的这个体能你平常多多运动它就增强了。是不是一定要进培训机构培训的，我认为这是两可的，一定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内在的关联。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双减之后呢，这种素质类的培训企业呀、也增了一倍。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目前我国有37万家艺术类的培训相关企业，有66万家体育运动类的培训相关企业。那么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呢，这两类相关企业呢增加了33000多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9%啊，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有一些震惊。那么您觉得体育培训行业发展速度啊如此之快，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不能忽视的问题呢？ 这个数据呢反映我们一些家长或者是一些学生依然是用应试的这样一个思维来参与体育活动，那个这样一个思维呢，这样一种观念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就是前面我已经讲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身体的健康未必是通过培训得来的，但是我们依然很多的家长包括学生很在意的是体育能带来的考分，而不是体育能带来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又是一个值得谨慎的对待的，值得去警惕的一件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认为这个培训机构的增加吧，一定要有理性，然后对待培训，对待体育类的培训也要理性，不要简单的认为我这个体育仅仅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把身体呢健全当成自己未来的这个人生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健康的体魄呢实际上是做一些事的基础，但是如果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考分的筹码，那也是一个误解，也是个误区。 是的，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五育并举啊，这五育呢指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去年呢我们看到国办和中办也发文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和美育的工作。那您觉得在学校校园之内呀，学校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体育和美育的这种素养呢？ 这个主要的还是一个观念， 包括我们这个教学教育教学的观念，把体育和美育放到什么样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事实上我们讲重视体育和美育，最近呢教育部连续发了相关的文，但是呢在一些学校依然是没有开足开齐体育和美育，甚至这个教室当中缺体育教师缺美育教师，或者是这两门课找其他的课来代课，这样的问题呢依然还是大量的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学校要想重视体育和美育呢，它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条件都无不具备。所以第一个呢，首先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同时呢要真正按照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开齐开足课，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有一些活动。因为体育和美育啊跟其他的学科教育不一样，它是要有相应的一些活动，比方体育的一些比赛呀、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基本上每周都有各种各类的球赛，但是现在我们在校园里面很少见到。在美育方面，事实上一些画展呢、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艺术类的活动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学校里面也见得很少。这里面都说明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来开展这些活动，要做好这些事呢能做的事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由于长期以来把这个学科考试成绩看得很重，这些活动呢都被替代了，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安排他们发展的这个一些内容，这是我觉得要进一步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去解决。 是的，那您说到了一些校园当中啊体育和美育发展的存在的一些障碍，其中师资啊是一个发展的这个阻碍，那您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师资的问题需要怎么解决，有什么办法，比如说从源头啊，比如说从这个师范类培训开始啊，我们就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倾斜的政策，或者是啊比如说体育类的或者是美育类的这个教师，他的这种职业的发展啊，他的这种晋升啊，能有一些这个更好的这种提升，是不是能够去补足这个体育和美育类教师的这样的一个不足的问题呢？ 解决这一类教师呢，我认为这样三个环节哈，第一个就是培养这个环节，我们的师范院校或者其他的这个学校应该培养充足的这类两类的教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在使用环节，学校在使用这些教师的时候应该平等看待，但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学校啊，由于学科的考试分数更能体现这个学校的业绩，所以对体育和美育的教师使用是不重视的，这也是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当体育美育教师的一个原因，他跟其他学科的教师呢在学校里的不能够平起平坐，这个地位不一样，待遇不一样，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第三个环节就是评价，怎么评价这样一个教师是工作是合格的，由于学科的这里的评价呢，它有一个明显的摆在那里的分数，考试分数在那儿放在那里，但是体育和美育的评价呢有很多东西是很难用这个考分衡量的，比方讲这个某一个学生体能差，但是把他通过体育课以后他的体能得到增强了，他并不一定能够转换成分数，美育也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学生美育素养的提升，他也很难体现在这样方面，所以在评价上呢应该根据体育和美育的特征来对他们进行评价，对这些教师进行评价，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 是的，也要创新对于老师的这种考核的这种指标哈。那其实我们发现啊，有一些学校，特别是北京的一些学校，他们在做美育和体育的时候还是有自己的这种创新的。我就发现有的学校它的这种美术的课程啊，会跟语文，会跟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比如说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啊，会让孩子们去观察24节气 啊，这个自然的一些变化，并且呢把它画下来啊，或者是用一些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美育和语文或者说其他学科的这种融合。那就您观察，有没有一些学校做美育和体育这方面的内容做得比较好的这个案例呢？ 这种事还是有的，比方讲我们做操，那么它变成做操可以跟跳舞结合起来，这个体育跟美育结合起来了，是吧？ 嗯。 那么呢，他对一些历史传统的了解，比方讲，他可能要有一些体能，才能够到一些地方去，是吧？到包括我们现在叫演学旅行呢。那么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根本上就无法到那些地方去。他学校可以开展一些活动。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一些对自然的认知，也是包括着可以强身健体的。我们对社会的了解，那么要你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同样是包含着这个身体的锻炼。所以，比方讲我自己长期做调查，从83年开始到现在，指的是跑了全国的2800多个县当中的一大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要身体，是吧？如果你身体不好，那就跑不下来，尤其到农村地区那些走要靠步行的，所以很多事啊，它只要跟围绕一个大的方向，围绕着生活向前向上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它事实上是要人的各方面的能力，各方面的基础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体育跟美育跟其他的各科的教学、各科的学习呢，实际上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要把它融为一体来开展呢，可能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 是的啊，您个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们再次的想起哈，就是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哈，这个身体素质永远是前面的一啊，如果没有一，后面的这个零再多哈，可能也是于事无补。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以往的这种体育课啊，美术课、音乐课，刚才您也提到了，有的时候是坐冷板凳的，在临近考试的时候啊，这些课有的时候会被挤占啊，特别是体育课说不上就不上了。而且呢可能过去或者说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种体育课的教学，它是比较粗放的，可能就让孩子在一些操场上或者是地上去跑一跑、跳一跳啊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的教育部也要求啊，不得挤占体育课，要保证学生的这种运动时长、运动量，而且孩子在学校的各种体育的活动和项目也越来越丰富起来。那您觉得啊，当代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这种体育教育？是不是应该比过去的这种体育教育啊更上一层楼？当代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运动精神呢？ 我认为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哈。第一个呢，现在的学校相对于过去的学校呢，事实上对孩子管束就是约束更多，包括我们很多学校下课的时候孩子不能到操场，生怕出来什么安全的问题。这个呢，这一类问题我觉得学校要解决。那么第二类就是讲更提升一点，当我们这个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事实上，我觉得对这个体育的要求呢，一定要用一个就是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这样一个动力去牵动。体育美育都是这样，不能够为体育而体育，为美育而美育。最终呢，他要用一个更高尚的东西，就包括我们那个奥运会呀，和这个事实上呢，它都是跟某一个精神的动力是直接相关， 更高、更快、更强。今年还多了一个叫更团结， 是，那么事实上，陶行知就讲这个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心胃、改造社会的精神，事实上它这几个层级呢是一连的。他健康的体魄作为基础，那么最高层呢是改造社会的精神，用这个改造社会的精神去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体育美育要跟这样一个大的目标，以跟个整体的目标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去开展，更好的去 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也服务于这个社会的建设。 嗯，是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不管是体育、美育、智育、德育还有劳育啊，应该就像您说的要有一个均衡的发展，这样孩子他在成长起来才不会像这个木桶原理一样哈、啊、有一块短板，而是非常平衡哈、啊、也能够成为我们说新时代的啊更加茁壮成长的这种青少年。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点评分析，谢谢您楚老师。 好，谢谢各位。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就是我们的表白。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就是我。